誓言。 盼三年由陈百强所演唱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请听范晓萱的眼泪，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，潘美辰的黄昏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。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音节幻变。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。色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哦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我笑中还有泪， 不让你看见。

漫游生活里唯一的惊喜，像一颗兴奋剂。南方阳光满地，黑皮足迹飘于冬季。你说别忘记，早晚加建议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旧单车老情歌，对于喜欢怀旧的歌迷来说，应该是一种享受吧。我们带您进入时光的隧道，回味如歌的青春。好，下面是柯受良的大哥，谭咏麟的爱人女神和王菲的麻醉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，回头只有一回，而十年只有你的笑颜。放了真心在我胸前，盼望一天你会看见，我是真的改变，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天。只恨自己爱冒险，强扮英雄的无畏，伤了心的诺言，到了那天才会赴约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传言，不要

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 是